鲜花，拼来拼去不舍摘下，直到真他人了夜凉。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小星星。 什么？

是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，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，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。就在眼前，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，为了梦想疯狂，这一次又怎样？不怕吧，这么少年你记得失眠，是借你的信念，承受吧，世界之大，总想要去飞，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，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，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、yeah。 直升机却只能叠飞机，我想去意大利却在北京家去，我想要吃鲍鱼却只能吃炒饼，我想要想要要要长得帅也没用，感觉在外太空会写歌也没用，

喜欢态度会点逐渐，要不要试着接受，快乐一时是一时的这些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幽默渐渐不见，一些些笨绵绵被关收敛。 觉得孤单，我相信你站在我身边。

惠达卫浴智能马桶，质保5年，惠达卫浴。